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芬，此时此刻我在这里陪伴你。今天我会和蜂巢的音乐家曼璇一起与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今天音乐的主题是柔软。生活就像大海，而生活情境就像大海里的波浪。也许我们不太喜欢太大的浪花，但是大海始终都在那里，一直都是宁静的。我们看起来好像无助，是受害者，是生活情境的受害者，可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受害者是没有谦卑之心的，他们不愿意承担生活以及生命中各种情况给他们带来的麻烦、痛苦、羞辱和不堪，不能以柔软的心去接纳生活的安排，所以不快乐。想要快乐很简单，先向你的生活和生活情境鞠个躬，真心的接纳他们，然后你可以祈求更高的智慧给你力量去改变你的生活情境。一颗包容而柔软的心可以让我们不再抗拒生活和生活的情境，也不会坐在那里抱怨，而应该先向他们臣服，然后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去改变我们不喜欢的生活情境，将抗拒、抱怨改为臣服和行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能够带你体会柔软的乐曲，由欧洲深具灵性音乐天分与疗愈力量的治疗师 Eric Borglen 和身为音乐公司创办人的 Christopher Hossman 共同创作的《召唤天使》，透过音乐连接天使，听见上天之爱带来的神圣指引。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音乐，稍后将由音乐家曼璇再带领大家更深入地去感受这首乐曲。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曼璇。今天的音乐欣赏主题柔软，曼璇特别介绍的这首曲子《召唤天使》是由独具疗愈天赋的竖琴音乐家 Eric Berkland 以及另一位欧洲当代音乐家身兼音乐里的编曲录音混音的 Christoph Holzmann 他们俩共同创作的音乐。在美国成长的 Eric 是一个国际艺术家，也是一位敏锐的疗愈师。他演奏的爱尔兰竖琴犹如来自天堂的天使乐音，充满疗愈。双重天赋的结合创造了许多温暖人心的天使音乐。召唤天使这首音乐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埃及吉萨的一场大金字塔会议期间的发想。 Eric 被欧洲这位当代作曲家 Christoph 邀请前往到德国录音。在他们于德国瑞士表演期间，两人联手创作录制了 Angel Flight 天使飞翔这张专辑。被天使所启蒙，已经感动全世界数万人的治疗师 Eric 希望透过竖琴乐音帮助人们提升生命中所需要的爱与疗愈之路。优美的琴声仿佛天使之光，剔透纯净。在 Christoph 飘渺流动的合成乐音衬托下，充满了灵性，宛若黎明升起，阳光洒落，天使翩然飞舞来到了人间，整个被爱的光芒充满守护着。祥和宁静的氛围使生命得以感知上天的爱与指引，充满信任喜悦。著名的天使疗法创始人 Dr. Doreen Virtue 曾经提到音乐具有守护的作用，我们可以透过音乐来守护自己，使我们不会受到负面能量的干扰。 Dr. Doreen Virtue 在出版的天使疗法书籍中提到，天使疗法协助我们与天使连接，它是不限定于任何宗教。天使所带来的正向力量与讯息能协助我们释放旧有的束缚，避免负面能量，开发自我的天赋，并帮助自己在生命中各个面向的平衡与疗愈，包括生命目的以及爱情、金钱与事业的课题，使生活充满爱与喜悦。目前在美国与全球各地已有上万人受惠于天使疗法的协助。召唤天使这首音乐即如它的标题一样，召唤你自己的守护天使。 Dr. Doreen Virtue 提及每个人至少都有两位或更多位的守护天使，所以我们可以透过音乐的协助引动美好能量，帮助我们与天使连结。聆听音乐时，建议大家先放松呼吸，让我们随音乐之流来舒缓调整内在的气息。当感受到自己越来越松放，进入到宁静之中，整个感知会更加的清澈敏捷，同时整体频率自然就调整与提升。在这安静的时刻里，让我们乘着音乐的语义来感受，做个小练习。吸气的时候，我们观想音乐进入身体，感受到内在无限空间，没有任何压迫束缚，音乐像羽毛般轻柔带领我们，同时爱与光进入到我们需要照耀修护的缝隙，整个细胞渐渐充满能量。吐气时释放我们所有过往囤积的压力， 音乐帮助我们更温柔的流动，梳理我们自己。在吸气时，吸入生命与守护天使带给我们的爱与光；吐气时，内在的恐惧与压力更深层的呼之而出。吸，吐，吸，吐，我们感受到此刻的自己无比柔软自在，感受到天使的守护与爱，随着音乐慢慢调息，到最后与内在的自己合一。在一天的生活里，我们可用音乐来打造一个松静时刻，在这独有美好的空间里，好好消化我们需消化的，静静调养需要调养的。因为当我们能真正落实柔软有爱的待自己，生活中原本感到棘手的人事，那些频率共振也将随之转变。亲爱的朋友，今天的音乐就介绍到这里，希望你喜欢。蜂巢音乐随时陪伴与你同在。最后深深祝福。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